韩信话：希望国会议员就新脱欧协议投票嘅时候，简单表达赞成或者系不赞成嘅意向。又话唔能够容许佢早前按国会法案移送欧盟寻求推迟脱欧期限嘅信件，导致国会延迟表决脱欧协议。报道话，英国政府计划喺当地星期一再次带脱欧协议闯关，不过系咪付诸表决，由下议院议长帕尔勤决定。他可以基于同一份协议不能够连续审议两次而不批准辩论以及表决。英国国会上个星期六通过修正案，要求政府先完成脱欧协议入面相关内容的立法程序，再将协议本身提交国会表决，实际上是迫使约翰逊去信欧盟寻求再次推迟脱欧。约翰逊按法例要求去信欧盟，但是没有签名，欧盟正是研究如何回应英国的要求。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5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6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8跌咗6.2，美团点评96.75，升咗4蚊。盈富基金27.6跌咗5仙，小米集团8.98升咗4.3，港交所242.6升咗4.4，建设银行6.27升咗1仙，中国人寿19.7升咗9.4，友邦保险75.2跌咗1.5，中国平安94.2跌咗4毫，汇丰控股61.15升咗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85，瑞士法郎7.965，澳元5.394，加元5.982，新西兰元5.026，欧元8.75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9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8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0.21美元，卖出1,49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嘅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啊塞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因为交通意外关系，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咧，都系塞车。公共交通安排方面要提醒大家，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还有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会提早在今晚10点结束。西铁线元朗站已经是关闭的了，西铁线就列车不会停元朗站的。机场快线方面，在今晚的10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服务。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隧道口畅顺的，但是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多车，龙尾塞到去马坑涌道。九龙区一些的路面交通情况，因为由尖往有多组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所以经过这些地方的时间大家就要小心和忍让。现在沿着弥敦道去深水埗近着亚街老街就塞车的，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多车，龙尾去到新蒲江御港湾。 而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天光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咁近住亚加老街至到联合道，而家都系塞车。其实都唔止联合道啦，排到上去浸会桥面。窝打路道近住何文田街嗰段咧，咪爆水管啦。去油麻地方向，咁部分嘅快线需要封闭。咁港岛方面咧，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香港大学站一带，而家都系塞车噶，龙尾过咗士美飞路。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咁啱啱收到一宗消息咧，就系唔该啊 Kitty 吓，大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嗰度咧有坏车阻路啊，塞到去泽安村噶。大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泽安村。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去執勤，面对一啲嘅压力，但系系唔系失去咗冷静同埋判断力咧？警司协会主席陈文德： 作为一个普通人，俾人闹一两句，你都已经好难顶啦。前线人员咧系8个钟、12个钟不停咁俾人辱骂，唔系大家觉得咁样系一个优质嘅公民社会应该有嘅态度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乐如病毒会引起急性肠胃炎，造成呕吐和腹泻，病人一般一两日就完全康复。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戴上手套、口罩先好清理呕吐物和粪便，然后彻底洗手。受污染的地方和衣物要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洗，如果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和翻学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火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晏昼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今日第一个小时咧会同大家咧继续跟进翻寻日嘅情况嘅，因为寻日咧喺九龙区咧就一个规模都颇大嘅游行啦。虽然警方系发出咗反对通知书，但系仍然咧系有唔少人去参加嘅。咁期间咧亦都出现咗堵路等等情况咧，亦都有唔少嘅冲突发生。咁所以警方咧就出动水炮车咧去驱散人群噶啦，咁啊，但系咧，由于喺尖沙咀弥敦道往旺角方向进发嘅时候啦，咁我哋经过咧就系尖沙咀嘅九龙清真寺啊，咁嗰啲嘅蓝色水咧就射咗去清真寺嗰度，咁啊令到清真寺嘅大闸同埋正门啦都沾染咗啲蓝色水，亦都射中咗咧喺前面嘅一啲人嘅，包括咗系关注南亚裔组织嘅负责人啦、南亚裔嘅社区领袖啊、立法会议员等。 等等。咁啊，呢个事件咧就引起咗穆斯林社区嘅极大关注啦。咁警方咧夜晚，寻日嘅夜晚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咧就话指咧颜色水咧系误中咗九龙清真寺嘅正门同大闸，亦都话咧警方喺事件发生之后咧就立即咧联络清真寺嘅首席教长同埋穆斯林社区领袖解释事件同埋表达关注，亦都话咧一直以嚟啦，警队同九龙清真寺同埋喺香港嘅穆斯林社群都系保持良好嘅关系，警方咧系绝对尊重宗教自由，同埋会尽一切能力咧保护所有嘅宗教建筑物嘅。咁但系除咗喺社交网站嗰度发表咗呢段声明之外啦，大概寻晚嘅差唔多十点零钟啦，咁亦都咧有油尖警区嘅指挥官啦，同警察公共关系科嘅代表啦，同埋南亚裔嘅警员咧就去到清真寺同教长会面，就事件解释同埋表达关注。咁咧，警方亦都系派佢哋嘅即系警员咧喺个清真寺嗰啲嘅门嗰度啊吓栏杆嗰度咧系帮手有抹过下嘅。咁啊，到今朝嘅十一点几啦，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同埋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咧，就亲自咧再去到九龙清真寺，同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同埋穆斯林嘅社群领袖会面，解释警方嘅行动同埋咧就行动咧造成嘅影响致歉。呢个咧就系政府利用新闻稿方式咧系解释咗佢哋今朝做过啲乜嘢嘢啦。咁啊，究竟咧系清真寺个方面嘅回应系点样咧？九龙清真寺嘅首席教长等人啦，喺会面之后咧就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同警方咧已经就事件系真诚致歉，并且解释咧水炮车当时系误中咗清真寺。佢话咧佢哋系接受道歉，又表示咧寻日清真寺出边咧未见有暴力事件发生，咁所以咧相信事件只系误会嘅啫。而喺刚才四点钟咧警方召开嘅记者会入边啦，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咧亦都再就事件咧向穆斯林社群致歉，亦都话咧各个警区啊今朝早曾经主动联络咧区内嘅穆斯林社群解释同埋致歉，又话警方咧系非常之感谢清真寺同埋穆斯林对警队嘅支持啦，又话会继续咧同对方咧保持一个紧密嘅沟通嘅。咁啊，其实咧除咗系九龙清真寺之外啦，弥敦道啊对面嘅差唔多对面再过啲嘅二级历史建筑啦，就圣安德烈教堂咧，圣安德烈堂啊部分嘅墙身咧亦都系被染蓝。咁啊，卓孝业亦都话啦，水炮车嘅颜色水剂咧亦都有对其他嘅建筑物造成影响，对此咧表示抱歉，同埋咧亦都话对任何受影响嘅人士同埋团体致以最真诚嘅协议，又再重申咧，警方系尊重宗教自由，行动咧并无任何恶意，亦都冇全心咧冒犯任何宗教嘅。嗱，听咗咧警方嘅解释同埋特首嘅解释，你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下你嘅睇法。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1日。朝早九点，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港铁提早收车或者关闭部分车站是基于安全和维修考虑，并非配合警方行动。 市民其实不必要作揣测的，因为整个铁路网络是覆盖全香港，那也都就着社会发生的事件，我们都有责任是保障这个设施安全，亦都要確保呢個乘客同埋呢個工作人員嘅安全啦。我哋如果預期有個別嗰個車站係會受到破壞嘅時候咧，亦都有責任咧係保障呢個係車站咧係不受破壞嘅。 十一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到訪九龍清真寺，並就尋日警方水炮車射中清真寺致歉。有與會代表話，林鄭月娥同佢哋真誠道歉，佢哋會接受。 They sincerely apologize. They said this was not intentional. It happened. We can accept what the police is saying. 下晝四點，警方再就周日水炮車射中清真寺一事致歉。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 我想再一次向九龙清真寺及穆斯林的社群致歉。我们各个警区在今朝早呢也都主动呢接触区内的穆斯林社群，向他们解释情况和致以我们的协议。 其實我哋都留意到昨日喺我哋執法嘅時候使用顏色水，影響喺沿途嘅其他建築物，包括有教堂啦，有啲商户啦，亦都有啲民居。我哋咧亦都係感到抱歉。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對於尋日警方嘅水炮車咧，佢哋嘅藍色水劑啦，就射中咗九龍清真寺嘅大門同埋閘咁樣咧，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一位社區嘅代表啦，就係巴基斯坦會嘅秘書長利哲宏嘅。你好，利哲宏。 系，陈燕平你好。 系，嗱，寻日咧，事发嘅时候你就唔喺香港啦，不过事后咧都获悉个事件发生嘅情况嘅。我想请问声咧，而家特首咧，佢就系话即系致歉咗啦，吓，咁你自己接唔接受咧？ 嗱，寻日咧我就喺 New York 翻嚟香港啦，咁啊，我大概7点咧即系到达香港啦，一开手机就呢啲画面，我自己嗰一下咧就好 shock 嘅，因为我就睇一个 video 咧，睇到就嗰一刹那，即系佢哋点解即系 police 咧系有需要咁样要用到一个 blue dye 嚟驱赶出边嘅市民，咁嗰一下几震惊嘅，咁之后再继续倾，因为嗰阵时都射到我哋一个好好嘅朋友啦，一个长辈Mohan 啦，咁佢都系入咗医院，跟住又觉得好辛苦咁样，我哋嗰一下就觉得好愤怒嘅，咁就嗰一下觉得就点解要 involve 埋我哋一个清真寺咧，即系成件事件，咁对方嗰啲 protesters 系冇任何嘅动作，咁警方即系嗰个 moment 用嗰个 force， 即系觉得系唔恰当嘅，仲有个判断嗰下系唔啱。咁第二就係覺得嗰個回應都慢咗少少嘅，即係嗰一個，如果佢係即刻take 翻啲 action 咧，我諗即係唔使搞到件事拖到第二日。但係點樣都好，即係我哋自己用宗教嘅角度睇成件事件咧，我哋就好簡單嘅啫，我哋宗教係一個 peaceful religion， 一個係講和平嘅宗教。咁件事發生咗之後，跟住。例如行政長官啊，跟住 police commissioner 嚟咗揾翻我哋嗰啲長輩，同佢哋交代翻件事件，係真心咁樣 apologize， 我哋接受。但我覺得始終咧，police 今次係要攞呢一個 case 做一個好好嘅反思，即係唔好有一啲其他 case。因為我頭先聽你哋其他嗰啲 news 嚟聖 Andrew's Church 啊，咁即係嗰一下嗰度咁多 historical monuments， 嗰度可以係用一啲另類嘅方法。做一啲警方嘅行動，雖然佢有 warn 啲人，但我覺得嗰一下都要 justify 下，究竟呢個 action 係會 hurt 到幾多一啲silent majority 又好，或者係嗰日去祈禱嘅人士又好。咁 so far 係即係我哋嘅 community 係會接受嗰個道歉，但係我哋覺得日後嘅工作佢哋都要再諗下點樣再平息翻即係呢一個嘅。事件咯，即係一個 apology 係第一個 step， 但係之後要做翻一啲多少少嘅 dialogue， 係平息翻今次或者尋日嗰個 misjudgment 咯。 我想問咧，你哋即係嘅社群入邊咧，喺今日啊特首佢去完九龍清真寺之後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你掌握到嘅其他人嗰啲嘅反應係點樣啊？即係嗰個社區反應係點啊？ 嗱，整體咧即係喺我哋嗰個圈入邊咧，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age group 嘅人士啦，咁整体即系第一步，我哋系接受嘅。如果系讲宗教嘅角度，因为我哋自己宗教都有个故事，即系之前有件事发生，就系话好耐之前我哋嘅Prophet Muhammad， 佢去到一个地方嗰阵时，个清真寺出边咧有一个人喺出边小便，OK， 咁之后陪住我哋嘅 Prophet Muhammad 嗰阵时佢有啲。companions， 佢哋係好嬲，係想 take action，但我哋 prophet 就同佢哋講，千祈唔好做任何行動，等佢小完便啦之後解釋俾佢聽，喂係唔得嘅咁樣， 跟住又找多一個人叫他洗乾淨覆牆。 That's it。我哋跟翻我哋一個宗教一個好 simple 嘅 teaching 就係咁樣。我有少少唔開心就係、是、夜晚咧就有啲室即係連燈啊或者其他地方就話特首要同我哋道歉，因為驚 ISIS 啊呢樣根本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嗰個係 Daesh 同我哋係冇關係嘅，同 Islam 即係同我哋伊斯蘭教。咁即係我哋就好唔想咧，就唔想我哋嘅宗教捲入呢個政治嘅風波入邊。反而講政治可以用第二啲渠道講，但係我哋嗰個宗教係捲入去，我哋係唔想嘅，因為我哋講緊係一啲 peaceful 嘅 teaching。咁我哋都 encourage dialogue， 就係咁樣，就係咁簡單。我哋係 part of Hong Kong， 唔係因為我哋回教徒，所以政府要過嚟同我哋道歉。因為我哋都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嘅歷史200多年，我哋嘅 contribution 係 deep rooted 嘅。以前嘅警隊入邊，我哋係有好多 contribution， 對香港嘅 community。以前我哋Develop Hong Kong 是我哋其中，我哋啲長輩做咗好多嘢嘅之前，咁所以今次有一個好不幸嘅事件，就覺得唔同嘅 department 都要再 exercise 佢哋嗰個judgement 咯。我覺得嗰一下，即係嗰一下個 officer 點解會咁樣做？我覺得應該係要深刻嘅反思咯。 你亦都话即系希望事件咧，任何一方面都唔好将佢带到去政治啦。咁你亦都话即系希望警方个会反思啦。其实你所讲嘅反思咧，系唔系讲紧嗰个对于即系宗教嘅敏感度啊？因为你头先都有提啦，除咗九龙清真寺之外咧，圣安德烈堂咧亦都系部分嘅墙身亦都俾蓝色水射中染蓝咗嘅。咁跟住都留意到咧，有一啲人就评论到啦，因为寻晚大概10点几咧，有警方嘅代表就去咗九龙清真寺嘛。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其中佢哋嘅代表咧，女性嘅代表啦，警察公共关系科啦，咁佢哋就冇依据翻你哋即系伊斯兰嘅规矩啦，着翻合适嘅衫啦，咁入去嘅时候亦都冇依翻你哋嘅规矩除鞋啊等等。其实你系咪讲紧即系呢一方面嘅宗教嘅敏感度嘅问题，应该要多啲反思？ 我谂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系嗰一刹那嗰个 commanding officer 喺嗰度发号司令嗰阵时嗰个 awareness 咧个风险评估做得唔好啦。第二就系事后嗰个工作咧，我谂嗰、那个。cultural sensitivity 或者嗰個文化回應係仲有，我見到係有空間可以大家再多啲溝通，即係知多啲。Otherwise， 我哋喺呢度喺香港，即係百幾年啦，咁我哋呢啲文化都未融入到我哋社會入邊，就我覺得可以即係呢一件事件之後，我覺得呢兩樣嘢可以係繼續強化咯，就多啲一啲即係genuine 嘅溝通咯，即係坦率嘅溝通咯。 系咁啊！警方亦都话咧，佢哋各个区嘅即系警区嘅人士咧，亦都系主动联络区内嘅穆斯林社群解释同埋致歉噶。你对于佢哋呢一个嘅行动，你点睇咧？ 我自己都有俾，即系我自己都被人 approach 嘅，即系啲政府嘅高层今朝都有揾过我嘅。咁警方都有嘅，咁佢哋揾我哋嗰阵时候，我可以讲一阵名字我唔讲得啦。咁但係係好坦率、好 honest 嘅、好 sincere 嘅，真係聽即係、就是、我哋嗰、那個嘅反應啦，就我哋覺得即係、就是、究竟成件事件佢哋應該要點樣睇啦？咁就佢哋真係佢哋自己有嗰個公共關係組嘅每個 unit 佢哋有嘅警察，咁佢哋自己有一個好強嘅網絡，佢哋識揾例如元朗區應該揾邊個校長啊，屯門揾邊個，佢哋識咁樣周圍揾嘅。咁最紧要以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即系 from 我啲 reliable resource 咧，啲资料即系嗰啲 feedback 系去到最顶嗰度嘅， 系咪啊？明白吓，咁所以其实个沟通都希望继续做啦。多谢晒你啊，李哲宏，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 拜 拜。李哲宏系巴基斯坦会嘅秘书长嘅，其实佢头先都讲咗一个即系相当之重要嘅重点啦，就系、是、希望大家咧能够多啲对话，了解咗唔同嘅文化嘅，因为宗教咧香港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区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喺度。咁我哋点样去了解人哋嘅习惯，同埋喺做一啲嘅行动嘅时候，唔会被 認為咧係對某啲嘅宗教咧做出咗一啲嘅冒犯咧，咁呢點咧係其實頭先亦都即係個事件嘅關注嘅。咁啊，其實咧今日亦都喺剛才嘅記者會入邊啦，有記者咧就問到警方係咪仲堅持誤射呢一個嘅説法咧？因為睇到啲水咧，如果根據翻頭先啊利哲宏嘅説法咧，似乎當時清真寺門前咧就並冇啲乜嘢嘅示威者喺度嘅咁樣嚇。咁究竟啊，警方係咪仲堅持即係誤射呢個説法咧？嗱，根據咧頭先警方喺記者會上面嘅回應啦，佢就話咧係尋日事發嘅時候咧，水炮車咧係由梳士巴利道咧去尼敦道咧做驅散嘅。咁因為咧暴力示威者喺海防道建立咗一個大嘅路障咧，並且係放火。咁當時水炮車嘅工作咧就係以人群噴劑沿途做驅散。咁佢又話大家要明白咧，如果佢哋唔用呢個特別用途車做驅散，而用人力做驅散咧，就會令到警方嘅防線咧同啲暴力示威者咧係好接近嘅。咁啊，亦都咧就話即係對於個噴劑有機會影響到其他人，佢就話冇辦法咧，俾人喺佢哋嘅車同埋人中間出現，因為危險咧會更加多。咁似乎咧睇嚟就冇直接回應到係咪嗰個誤射嗰一個説法，佢哋有冇修正啦？似乎就冇特別去直接回應到啦。咁大家點睇呢？嗱，1872311啦，大家咧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一陣間有五點半嘅新聞報導，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日在尖沙咀出动水炮车、蓝色水剂射中清真寺。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表示，警方执法是因为当时有暴徒在那个地方进行违法行为，警方要以武力驱散。他说昨日行动前有同区内相关持份者沟通，当知道水炮车波及相关人士的时候，亦都有一一联系对方表达协议，但他更加想暴徒向香港人表达协议，因为对方毁坏了很多地方，令到很多市民生活在恐惧当中。卓孝业说，现时暴徒对警方攻击越来越厉害，视警员为合理攻击对象。记者采访如果身处警员和暴徒中间，担心记者会被掟中。他留意到记者的服饰保护性不高，希望记者留意自己所企的位置。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说，九龙区昨日有四宗涉及怀疑爆炸品举报，有人在太子一带放置盒状物品，并带有电线，怀疑是炸弹。他说警方既要处理暴动，同时又要疏散人群，给人员有安全空间引爆，批评示威者以怀疑爆炸品转移视线，行为卑劣。警方表示，昨日暴徒投掷了100枚汽油弹，11个港铁车站出入口被焚烧，亦都有警员受伤。又指示威者破坏大约100组交通灯，至今仍然有93组未恢复。卓孝业说，警方昨日录得10宗纵火以及是7宗刑事毁坏报告，其中一间被破坏的店铺近250万手机电子产品被盗，证明示威者破坏店铺令到其他人趁火打劫。警方指过去四个几月暴力破坏事件变得公式化，先有貌似和平的游行，之后有着住黑色衫的人士四处放火，形容暴力画面令人非常讨厌，市民生活亦都受到极大困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注意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以及是英国伦敦等地发生的事态，认为这样是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但他说西方政治人物和传媒对发生在不同地方的违法暴力活动采取不同的态度，再次说明所谓民主和人权只不过是西方干涉香港事务的一个道貌岸然的借口。华春莹又说，对待暴力违法活动只能够是一个标准和一种态度，双重标准姑息纵容，到头来只是会害人害己。 香港单车队在南韩举行的亚洲场地单车锦标赛最后一日赛事，一口气增添三面的金牌。当中女子首席车手李慧思在竞轮赛决赛，在其他对手紧盯之下，仍然首先返回终点，力压日本和南韩车手夺得冠军，亦都是她今届赛事第二面金牌。庞耀和杨善玉在女子麦迪逊赛20公里80个圈的赛事入面，八次冲分当中七次取得分数，而在关键的最后一次冲分更加是首名冲线，成功反先中国队胜出。苗正贤在男子步足赛成功由主车群突围夺得金牌，是港队在今届亚锦赛唯一夺金的男车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坏车和意外的消息。在大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住苏屋村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泽安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的意外都已经清场，但是呢后些少近住竹园道的快线有架坏车在度噶，所以而家车龙仲系相当之长。龙尾分别就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接近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咧，暂时仲喺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铜锣湾避风塘嗰段咧开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挤塞，龙尾去到士美飞路。咁喺九龙方面咧，油尖旺区部分嘅交通灯咧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多处挤塞。咁揸车朋友同埋行人要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要加倍小心。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咧系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口挤塞噶，龙尾去到医管局大楼。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嗰段咧，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都系塞车，龙尾去到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医生医生，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医生医生，我想问你咧。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个月有不同健康议题，欢迎听众联络我哋，留低你嘅问题。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会请嚟唔同嘅专科医生为大家解答问题。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精灵一点，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6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就尋日咧，水炮車嘅藍色水射中咗九龍清真寺嘅大門同埋閘外咧，政府都可以話係高度關注啦。咁因為咧今日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同埋佢哋嘅副處長嘅陪同之下啦，就去咗尖沙咀嘅九龍清真寺嘅伊斯蘭中心，同咧香港嘅多位嘅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代表同埋其他嘅穆斯林社群領袖會面啦，咁啊，其後咧，政府新聞處亦都出咗一個嘅稿件嘅，就話咧，特首咧向對方咧係表達協議嘅，並且咧話特首咧係話，穆斯林社群咧向來視香港為家，為崇尚多元、包容、共融同開放嘅社會作出貢獻，亦一直咧同其他嘅社群和平共處嘅，咁啊。跟住咧，佢亦都話啦，就係伊斯蘭領袖咧多次呼籲市民同信徒咧保持冷靜同埋團結，同市民大眾咧一起守護香港。林鄭月娥對此咧表示感謝，而警方咧亦都有發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嘅。咁啊，個新聞稿咧亦都係話啦，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就同特首林鄭月娥去到清真寺啊，並且咧係解釋咗警方嘅行動，並且就行動造成嘅影響致歉，而亦都引個新聞稿亦都話啦，就係引述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話啦，就係穆斯林社群一向咧。在香港和平守法，警方咧同九龙清真寺同埋喺香港嘅穆斯林社群咧，向来亦都系保持良好嘅关系。警方咧系尊重宗教自由，并且咧会一如既往尽一切能力保护所有宗教建筑物嘅。1872311，你点睇警方嘅解释咧？电话旁边有黄先生，你好，黄生。 你好啊，陈燕平。 你好，黄生，系有咩睇法？ 系咁嘅，就我琴日。有經過嗰個地方，但就當然唔係警方射水炮嗰陣時啦。咁我就經過重慶大廈，咁我嗰陣時覺得嗰個嘅氣氛其實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嘅。 係幾點左右嗰陣時？ 大約一點鐘少少。 唔知係未射水炮之前啦。 係好爭好遠，咁嗰段時間我就見到啲即係重慶大廈嘅一啲印巴籍人士啦，咁佢哋就派水啊，咁其實成個氣氛係非常之友善，好和平嘅。咁我收尾跟住就其實當然射水炮我不在場啦，咁但係見到呢，即係睇返嗰段影片，如果唔係假嘅話呢，就其實真係嗰架水炮車係停咗喺嗰個清真寺門口，就特登係射嗰度嘅，我諗佢係有目標射清真寺門口啲人嘅。 咁佢話你嘅評議係 是我的神，我的睇法嚟嘅。咁他就话唔中，我就想问啦，如果唔中，即系话佢原本想射啲嘢，但系射错咗，咁我就正想问佢系想射啲咩咧？原本，请问警方有冇解释过咧？ 警方就头先我都有引述到喺记者会入边啦，即系亦都有记者问到佢咧嗰误中嘅嗰一个嘅说法嘅。咁即系记者就问啦，喂，你点样解释咧个水炮车咧系停低之后再射啦？咁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就话咧，虽然佢哋有70几公尺之距，但系一架车咧都成10公尺，所以睇到咧唔系一个好长嘅距离。佢话寻日咧警方就面对一大班暴徒喺目标物前聚集。并且破坏，在衡量风险之下咧，就无可选择之下用了最低武力，这个就是警方头先的解释。 我想我作为一个一般理解中文的人去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射中那些包括了容乐会主席，包括了穆斯林的前会长，包括了我们的议员，都是 他所讲的那些暴徒。 佢就冇咁样讲到嘅，咁但係头先警方嘅回应就係咁样啦，即係佢 係啦。我諗我哋正常听佢讲我就理解係咁啦。咁都跟住呢，就佢只不过跟住佢就因为射中咗呢个清真寺，跟住就传下传下驚啦。咁就跟连林郑月娥我哋好难先见到佢一面，都今朝嗱嗱声连埋阿卢伟聪又系我哋好难先见到佢一面，就走去可以走去向即係伊斯兰教道歉。我覺得當然道歉是絕對應該，但是他如果是射中射錯了那些嘅無辜嘅市民，點解佢又唔向佢哋道歉咧？ 好多謝曬你，黃先生嘅睇法。嗱，不如電話旁邊咧就即刻請嚟。尋日啊，係喺九龍清真寺前面亦都受到影響嘅一位嘅嘉賓啦，就係印度協會前主席毛漢啊，毛漢你好。 你好，你好。 嗱，寻日你就俾纳色水射中啦，咁后屘都要入院诊治嘅。而家你嘅身体状况系点啊？ 而家你俾紧电话，我而家都喺睇紧医生，只角左眼肿晒，所以咧就我琴日去完医院，政府医生就叫我去排期睇眼医，咁我就睇翻私家医生，咁而家喺度睇，坐咗成个几钟头去验紧。佢话有啲 irritation， 又要俾咩药啊，打咩针啊啲咁嘅嘢咯。 即系而家都未消肿嘅，睇嘢点 样咧？未消肿，只系嗰只左眼啊，好痛，好痛啊，肿咗啊。咁个身体嗰啲医生我仲未睇过，嗰个脚又肿埋。 明白，咁都要继续诊治啊。嗱，讲翻咧，寻日嗰个情况啦，其实今朝早都有留意到咧，你亦都喺我哋朝头早节目嗰度都比较详细地讲述啦。咁你就话即系当时其实前面就应该系冇一啲嘅示威人士喺度嘅，咁啊水炮车就射咗啲蓝色水剂过嚟啦。 冇错，系啦，系冇示威者喺树下，好多不同嘅记者都影咗嗰啲 video 咧。pass 咗俾我，咁啊警方自己都有，当时系得我哋五六个人喺树嚟嘅啫，咁、我哋都冇，即时我哋都冇走，因为我估唔到佢会停，嗰架车咧就即系喷水车，就系喷水车，嚟到嗰度啱啱就停咗喺树，向住嗰个庙，我哋喺门口啦，咁就射咗两次，我听。咁啊已经好多人已经俾个射都跌落地下咯。我就揸住啲嘢，所以就我就冇跌落地。 系， 但系一个眼就睇唔到嘢，廿五分钟到。 系吓，咁啊只脚亦都肿咗啦。咁今日咧亦都警方就话，即系各个警区都揾唔同嘅人士咧，向穆斯林嘅社群代表咧做一啲嘅联系啊，同埋解释翻相关嘅事件嘅。有冇人联络过你啊？ 特首今朝俾个电话我。 Okay, 警方就冇。 系吓，咁特首俾电话你，其实都系解释翻，佢哋误射咁样。 佢解释问下我，因为我同我个特首有少少熟嘅，咁佢就同我讲，佢同我讲嘅就话 ，how are you feeling 点样咁样，佢 I apologize 嗰啲咁样，咁我咪趁呢个机会同佢讲话，而家香港嘅警方根本太离谱啦，即系冇条线系嘢咩做得。即係咁啊，拖咗 out of control 咁樣。咁特首同我講話，佢做緊功夫，佢話佢做緊好多嘢，俾啲時間咧，佢會整翻啲好。咁我話香港已經如果咁樣整落去咧，就變咗個 police state 嘅嚟嘅，嚇、就即係即使係警方做乜都好，就可以冇人，即係冇人可以個監視到佢。咁樣唔管呢個社會冇得，我都唔明白點樣可以做到。如果再係唔管警方嘅，或者冇條線俾佢行，或者香港政府唔同市民或者同啲示威者各坐喺處慢慢傾咧，我唔知第日香港會點樣。 咁你接唔接受特首嘅道歉咧 ？In general, in principle， 佢打到電話俾我，佢係特首 ，OK， 咁我當然我要接受，但係我一個接受係冇用，即係受害者通街好多，咁個個人咧。冇人會理會打俾佢啊， 係 咪？咁你打俾我一個解決唔到問題啦。 呢、這個就係講緊咧，即係整體情況啦。 叫警方啊，嗰啲市民啊，即係唔係 protest 噶，唔係出嚟乜嘢，佢就唔好亂咁樣射啊，咁先得噶嘛。 明白啊。咁啊，对于警方佢话误射嗰个嘅说法咧，即系今日佢哋亦都有再三即系讲过啦。你接唔接受警方嘅说法咧？即系你觉得系咪误射？ 我未听到佢讲咩，我都冇人俾个电话我，我觉得好奇怪，特首可以打嚟俾我，但系警方咧，你明唔明啊？吓，佢知点样揾我咧？佢仲翻嚟整咗 email 俾我细佬 Michael 住嗰阵，而喺英国嗰度啊，话 sorry 喎，同我细佬讲喎。 佢写俾你细佬就唔系写俾你， 啊，请个 WhatsApp 俾我细佬，啊 ，please convey our apologies to your brother Mohan 咁样， 系吓，但系就警方就冇同你联络咁样， 冇 揾到 我， 咁佢 啊系冇错吓，净系特首，咁阿张建忠就 send 个 email 俾我 ，OK， 咁佢又讲又系，佢都唔系好明白，佢话当时咧有好多示威者喺门口嚟，所以警方咁样做。我未回复佢啊！我今日， 根本就冇示威者喺处，所以佢写嗰啲嘢已经系唔啱嘅。 你会唔会期望警方都能够直接同你联络咧？ 如果佢同我直接联络查，咁啊梗系最好啦。咁佢哋起码佢如果我攞个 statement 系咪先？咁要我问翻嗰个揸车仔同埋我问翻嗰个差人，佢点解要咁做咯？ 你觉得系 唔够经验啊？ 明白吓，你系咪想警方就住呢件事件都做再进一步嘅，即系一啲嘅调查或者系做一啲嘅追究？ 当然要啦，如果你用得呢啲咁嘅嘢，有老人家我73岁咁样，我已经有高血压，我有心脏病，唔系个个顶得顺，系咪？如果喺女士嗰啲后，佢舍得我同埋嗰啲即使系无辜嗰啲人，通街都系咁点啊？ 你会唔会仲有其他嘅一啲行动跟进啊？ 我会去卡部投诉咯。 你会去警察投诉科嗰度投诉吓？ Of course 吓、 系 一定要 系咁啊！警方嗰度咧，佢就话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警司莫俊杰咧，就话联络紧你嘅，不过就应该未联络到啦。 佢个个都有我电话啊，我联络唔到啊假。 你会唔会等佢哋同你哋同你解释埋咧，先至去决定系咪去向警察投诉科投诉，定系就算佢同你解释咗，你都会做投诉啊？ 我好希望佢首先同我讲，佢讲咗啲乜嘢先 ？OK， 我睇我接唔接受。佢未讲咧，我唔可以 comment。我要俾个机会佢讲嘅。 明白， 咁先系公平。 明白。最后无汉，我想请问咧，即系你觉得喺今次事件当中咧，警方嘅对于宗教同埋文化嗰一种嘅敏感度咧，系咪唔足够咧？ 佢哋已经话嗰个回教嗰啲，我唔系回教，我系印度教。所以我想讲清楚先。我听过话佢哋去咗去嗰边解释咧，咁佢嗰边嗰个将自己点样接受，亦都系佢哋嘅事。但當然咧，我個 understanding 就係未即係早日嘅已經話咗係唔會搞呢個真君子啦。但係我唔明白嗰架車點解偏偏喺門口停，然之後射，咁你講做一套講一套嘅。 明白嚇，咁啊，你 等佢慢慢解釋咯。 好多謝曬你啊，無漢，亦都希望你早日康復啊。唔該曬，拜拜嚇， 拜 拜。武汉是印度协会的前主席，其实呢我们也都曾经邀请过香港回德教信托基金总会、香港伊斯兰联会和香港伊斯兰青年协会的，不过呢他们都未能够安排到代表呢接受广东话的访问的。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不如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水炮车几次出动，究竟有没有跟足相关的指引，人权组织点提呢？转头回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议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些英国人很常用但是其他地方人比较少用的英文字 Posh P-O-S-H Posh Posh Posh 这个字很难译，大概意思就是很上等很 high class 的意思，很 posh。 例如很多时候通常人说你的 accent 很 posh， 就是说你的英文听下去就好像 很正式 BBC 那种英文，就会用到 posh 这个字。或者我会说一个餐厅 The restaurant is really posh， 那样餐厅好像 很 high class 那样。通常这个字可以是褒义，亦都可以是贬义，有少少讽刺意味亦都得嘅。譬如话呢个人嘅 accent is too posh， 或者 I'm not into posh food 咁样，咁亦都大概系有轻微嘅贬义，亦都得。P-O-S-H， posh posh posh。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喺近期咧，其實水炮車都多次即係出動啦，進行一啲人群驅散嘅行動嘅。咁但係喺佢哋去譬如射水啊等等嘅時候咧，有冇係真係充分去考慮到當時啊當年或者係警方咧向立法會所交代嘅嗰個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即係水炮車咧嘅使用指引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人權監察嘅發言人葉歡友啊，葉歡友你好。 你好，主持人。 咁其實咧，過去睇到就係水炮車真係幾次出動啦。咁今次咧，亦都有一啲人詬病，就係話似乎咧喺前方唔係有太多嘅示威者，咁但係咧水炮車咧依然係射出嗰啲嘅水出嚟啦。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嗰、那個嘅使用指引啦，佢其中咧有一點咧，就係話警方咧只係會一個即係已經出現嘅幾個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用水炮車嘅啫，包括係嚴重傷亡啦、財產被大肆破壞啦，或者係通過佔用主幹道擾亂或者非法堵塞交通。咁佢哋就話，如果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又或者咧係顯示咧有可能出現大範圍或者嚴重嘅公眾騷亂，就会考虑部署水炮车了。你觉得以依排的情况是否符合到相关指引呢？ 绝对不符合啦，因为我们昨天即是人权监察有派观察员到现场去观察，那我们亦都从一些的片段，譬如谭文豪议员他那个在青灯寺外那个片段可以看到，其实警方在使用水炮车的时候，他往往觉得即会发生一些情况是前面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暴力冲突，是没有他那些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里面所讲的情况之下，他都仍然去用水炮车，他不单止是用水剂，他亦都是用那些颜色水，而颜色水呢我们自己亲身都感受到是有刺激性的。那他这些的使用的武力呢，不单止是违反了他当初和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所讲的，亦都是违反了一般的使用武力的指引。联合国的指引也是讲了，如果一个就算是一个示威现场，就算个示威不是一个合法的示威，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暴力的示威的时候，警方是不可以用武力去进行驱散。所以它昨日很多的次我们都看到它们是违反了所有的准则去使用这些水炮车。 嗯，咁另外嘅指引其实亦都讲到啦，就係警方喺使用噴水装置嘅时候，就係即係会针对暴力冲击行为而唔係个别嘅示威人士，当达到目的呢，警方会立即停止使用有关装置。根据你哋嘅观察，呢一点警方又是否能够符合到指引相关规定呢？ 首先就係我哋睇到根本就唔需要，即係冇使用武力嘅必要性。咁所以就未去到嗰个话去到达到目的呢佢就要停止，因为佢根本就唔应该开始去用。 嗯，係，但係警方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解释㗎喎。佢就话呢係警方首先就係俾装甲车经过路障啦，然后再用水炮车处理啦。咁喺给予警告同埋警号之下呢，仍然有人唔离开，喺无可选择之下就使用喷剂啦，咁样。你接唔接受呢？ 嗱，我寻日现场所见啦，我唔知道係咪即係有啲地方啲示威者係真係同架水炮車十米距離佢都唔走，但我尋日所見咧就係裝甲車、水炮車一開過嚟嘅時候咧，啲示威者就已經係離開，係散去另一個地方咁樣。咁但而現場唔走嗰啲係咩人咧？就係記者啦，我哋嘅觀察員啦，同埋有一啲係街坊或者係即係覺得好好奇或者係好想知道發生咩事，所以留低喺度睇嘅。亦都有一啲我哋睇到可能係可能嚟刚到访香港的可能是游客的人士来的。所以他们不走是不是就是构成警方可以对他们使用武力去作出驱散呢？这个我认为都是一个不合法的做法。 嗯，咁但係似乎警方呢，譬如你頭先提到記者咁樣啦，咁佢哋亦都係話，即係話唔能夠講呢話佢哋每一個同事喺前線做每一個決定都係完美嘅決定。咁一向覺得呢就係如果決定係唔啱呢，其實係需要承認要向公眾交代嘅。咁但係佢亦都話即係一定要明白唔同嘅事件有一個獨特性喎，咁亦都唔可以即係就咁樣就做一個結論，要有長時間嘅調查。 查咧，先至可以做結論。因為有記者又問到佢，喂喺深水埗咧，水炮車都射中咗記者同埋市民啊，咁樣嚇。 嗯嗯嗯，咁佢哋係咪真係會有一個？即係佢哋而家就推搪啦，唔即時去作出一個承認責任同埋道歉，就推搪話要有一個長期嘅調查。咁但係係唔係真係會有一個公平公正嘅調查，一個獨立嘅調查呢？如果佢話你嚟投訴警察局去投訴啦，咁佢到時又話資料唔夠啊等等嗰啲啊，又或者總之根本就係警察自己查警察，我哋點樣去信呢一個投訴警察嘅制度係真係可以徹底咁樣去徹查成件事呢？尋日或者今日啦，林鄭月娥特首佢都代警方去道歉，點解警方仍然可以就即係咁講話唔承認責任呢？ 咁啊，好多謝曬你啊，葉歡友。葉歡友係香港人權監察嘅發言人。不過啊，特首嘅今日嘅致歉咧，主要就係針對住九龍清真寺被藍色水劑射中嘅事件嘅。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的。咁先同大家报告一下有关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先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呢，咁服务系会提早喺今晚十点钟结束㗎。西铁线元朗站已经关闭，列车系唔会停元朗站。咁如果系要搭铁路嘅话，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嘅情况。咁较早前呢，龙翔道去荃湾喺竹园道对开快线呢，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不过都系好多车呀。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都多车嘅，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畅顺，不过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龙尾到马坑涌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交所242.6升4.4。建设银行6.27升一仙，中国人寿19.7升9.4，友邦保险75.2跌1.5，中国平安94.2跌4毫，汇丰61.15升2.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奥迪马汽车、亚洲资源、大昌行集团、中国金融租赁同德斯控股。五大跌幅股份：51信用卡、中国卓银、金越控股、正道集团同埋华盈建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6，瑞士法郎0.986，澳元0.688，加元1.31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7。港金报13,93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美元，卖出1,491.65美元，港汇指数106.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小濠湾。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澳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时候请你小心，龙尾去到小濠湾。另外就是青葵公路去长青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的快线都是有意外的，一带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仍然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油尖旺区一些交通灯仍然未能够正常运作，多处是挤塞，揸车朋友和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路明道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接近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 弥敦道挤塞龙尾医管局大楼，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那段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观塘道去龙翔道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多车，龙尾排到狮隧口，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在上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士会路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葵公路去长青隧道的意外清了场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青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青马大桥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都有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十月份的你问我答，请来皮肤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分享转季皮肤痕痒的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邮寄至九龙广播道30号，注明精灵一点收，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邱志勤你好， 你好。 咁啊，我哋都系要继续讲一讲咧，有关于寻日喺九龙区有个游行嘅情况啦。其实邱志勤啊，可能大家都会即系留意到一个情况嘅，就系而家咧唔少嘅游行咧，似乎佢哋针对商店啊，或者系针对一啲公共设施嘅破坏咧，似乎系越嚟越多。 系啊。都是，其实之前上个礼拜或者之前的情况，其实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啦。特别其实针对一些可能是中资机构啊，即是特别是银行啊，或者一些可能是他们的品牌，或者一些在整个抗即反送中运动里面，咁被有一些的涉嫌是支持一个的 警方或者支持一些所谓黑势力的人士，咁所以亦都被示威者针对。咁呢个都过去 都有見到嘅。咁但係我哋睇到今個禮拜即係週末嘅情況咧，可能即係都比較多啦，都係比較多啲。咁亦都見到可能一啲即係手機即係品牌都有到被受到呢個嘅針對嘅情況。咁但係睇翻就即係似乎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即係示威者係表達佢哋嗰個好強烈嘅憤怒或者不滿嘅一個手段啊。即係當然喺警方嘅角度就當然係即係一户以往過去四個月都係強烈譴責咁樣啦。咁但係睇翻咧，即係佢嗰個成個嗰個嘅情況咧，佢哋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即係唔係一個冇任意性嘅，佢哋係似乎係有一個好。明顯針對，譬如特別先講係中資啊，或者佢係唔係即係如果你講暴徒咧，即係因為似乎我哋警方比較概括嘅一個講法，咁當然我哋未必認同呢啲暴力嘅行徑啦。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即係將呢啲嘅示威者就好簡單地講成啊，呢啲人好。即係好瘋狂嘅，咁但係似乎未必係完全係嗰個情況，因為你睇下佢哋唔係胡亂任意咁樣去對所有嘅鋪頭進行破壞嘅，佢係有一個即係政治嘅目的，或者係借住一個咁嘅破壞行為，有一個嘅立場嘅宣示嘅。咁所以如果當然未必係代表要認同呢啲行為，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好似警方個講法係概括性地將呢啲行為就係簡單化咗咧，未必對個事情太有利 嗯，但係亦都可能要諗一點，就係而家針對住商鋪嘅破壞咧，都可以話頭先你講啦，即係有啲係中資啊等等啦，其實都幾比起之前咧，可能係更加厲害嘅。嗱，之前咧可能就淨係譬如打爛玻璃啦，咁但係而家咧係有一啲係進展到咧，即係針對一啲嘅中資嘅商店，又或者係針對一啲咧佢哋認為係發表咗支持政府言論嘅。即係商業集團佢哋嘅商店咁樣，佢哋係進展到咧係喺嗰度咧係縱火啊！咁警方亦都有講過嘅，其實有一啲嘅商鋪咧，佢上面已經係住宅嚟㗎啦。咁如果你做呢啲嘅行為係你話可以，佢哋話佢哋傳達一個政治嘅目標或者政治嘅信息啦，但係係唔係都唔可以忽視佢哋所造成嘅破壞性同埋就係呢啲嘅手段？如果你係話要傳達一個嘅政治，信息嘅时候，公众系唔系会咁样睇你哋咧？到最尾会唔会公众亦都系认为，喂，其实呢啲都系就系警方口中嘅暴徒行为咧？ 当然你即系任何嘅暴力嘅行径，哪管你打烂块玻璃，或者头先你讲嘅一啲即系掟有汽油弹或者纵火嘅行为，咁当然你一定系有机会系对一啲其他人嘅有一个伤害嘅危险嘅，咁呢个无可置疑嘅。咁但係我估對示威者嚟講就即係我估喺成個運動，如果我哋好個別地講某一個暴力或者嘅一個行徑，咁當然我哋可以好容易去譴責。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容易講嘅，即係對任何暴力，好似啲大學校長咁講啊，對所有暴力，不論唔同嘅政見，我哋都即係譴責或者反對。咁呢個好容易講嘅一個講法。咁但係如果我覺得，如果你係作為政府，咁喺呢個情況嚟講，如果真係想即係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你明白背後，即使你唔認同呢個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可以譴責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你我哋見到過去即係四個月，你都冇睇到嗰個問題嘅癥結所在。特別頭先講到即係而家針對一啲即係比較多係針對中資企業啊啲。其實你見到成大家點解會咁？我哋應該問，即係我哋除咗譴責嗰個暴力或者唔認同咁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咧？其實就睇到嗰個理解翻佢呢班示威者、抗爭者，佢哋點樣理解而家嘅問題？咁佢似乎係將嗰個矛頭咧。即係個焦點，由之前可能最初可能針對係林鄭政府係點樣處理嗰個修例問題。咁而家其實大家過去四個月，大家越來越多嘅清楚睇到咧，成個問題咧係北京即係治港嗰個策略同路線嘅問題。咁另一方面，頭先你提到啊，係咪當然我哋未必係即係唔希望見到咁多暴力啦。咁但留意翻咧，其實咧即係如果政府或者警方係希望係處理或者減少暴力啦，起碼，但係佢嗰個策略咧，其實啱啱過去禮拜日。嗰、那個嘅遊行其實係民陣即係之前申請，咁樣政府即係警方就發出呢個不反對通，即係 反對通知書， 發出咗反對通知書，係啦。咁其實你睇翻，其實似乎咧，如果警方咁做變相咧，就將即係喺整個運動，大家好清楚嘅，即係喺 就住嗰个五大诉求，大家点表达？其实你知道有所谓和理非路线或者用武嘅路线，哪管佢哋互相都可能认同对方。咁但系佢哋之间有一定默契嘅，即系如果我哋过去见到，如果一啲民阵发起嘅游行，如果佢哋系获得警方嘅批准进行，咁其实用武嗰啲人士咧，其实对呢啲民阵而打住和理非旗号嘅一个组织嘅游行咧，佢哋都比较系即系尊重佢哋嘅，即系佢都希望咧啊，即系你尽量即系唔好令到和理非人，你中意用和理非方法，咁人哋都应该尊重你噶嘛。咁但系而家似乎咧，当你和理非嗰个都唔可能，咁你即系将呢班人就完全咧，即系推向勇武派。咁亦都调翻转嚟讲咧，令到啊，即系和理非其实摆喺中间，可以即系减少咗嗰个冲突或者可能嗰啲暴力嘅，起码时间上啦。我哋见到其实喺我哋过去一啲民阵发起嘅游行啊，嗱，当然警方嘅讲法当然系即系有一定嘅基础啦，即系民阵嘅游行之后都有一定嘅暴力嘅情况，但系起码时间上系迟好多嘅。即系而家似乎我哋基本上啱啱礼拜日见到嘅，其实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和理非已经不即系唔在场啊嘛，即系意思或者喺嗰个主办单位上啊，咁令到嗰个嘅勇武派喺成个嘅啱啱礼拜日嗰个嘅行动里面咧，就更加占一个主导嘅地位。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我当然明白政府佢对就住五大诉求，可能佢未必即系政治上北京唔容许咁做，但系我哋好细致地讲操作性。我哋希望唔想见到咁多冲突啊，或者减少啲货啦。咁但係起码时间上，如果你有人用和理非嘅旗号即係起码即係你换到起码一个日头晏昼嘅时候，系咪都有即係起码政府嘅策略系咪应该鼓励多啲人用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法，即係如果用警方嘅讲法。咁似乎呢我哋见到嘅即係我好不幸嘅地方就係警方一边谴责暴力，但係佢嗰个行为或者佢回应一啲即係民阵嘅申请嘅时候，佢就用一个即係唔发出嗰个通批准嘅手段。咁其实同佢嗰个立场系唔一致嘅。咁当然你可以继续闹示威者，闹佢暴力啦。咁但係警方佢似乎客观上制造咗一个平台或者个环境俾啲即係比较勇武派，等佢哋可以更加多嘅时间去即係进行佢哋嘅行为。咁我觉得呢个係未必太健康嘅。 但係我又尝试呢係戴另一顶帽去諗呢个问题啊。正如你头先咁讲，有阵时喺啲合法嘅游行之后呢都会有啲冲击行动出现啦。咁近期嗰个冲击行动就更加比较多呢，係針對商店啊，或者係針對住港铁啊等等嘅设施啦。咁同埋就係交通灯啦，咁样咁嗱，就算系有一个合法游行嘅举行员，佢哋有啲嘅冲击行为，其实只不过个比较就系话，喺冇呢啲合法游行嘅情况之下，佢哋个冲击时间系比起之前更加长嘅啫嘛。但系比起之前更加长，就不一定同佢嗰个冲击嘅力度咧系因此而减少嘅，即系唔系话因为佢个冲击嘅时间短啲，咁佢嘅破坏咧就会短啲，未必一定成正比嘅。简而言之，其实就算无论佢嘅冲击时间长也好，冲击时间短也好，佢嗰个嘅破坏性都系依然存在嘅。 当然另一样个问题就系咧，当你连民阵一个咁和理非嘅方法都唔能够批准嘅时候，即系你令到一啲示威者其实佢哋嗰个不满或者个即系嘅程度啊，系会增加嘅。即系你觉得佢觉得喂，而家唔好讲唔净止。五大诉求诶冇去接受嘅问题，而系你政府你连基本俾人去即系游行集会嘅权利你都剥夺咗，咁其实你令到一啲嘅激进嘅一啲嘅比较激进嘅示威者咧，其实更有一个即系理由或者诱因咧，系进行一啲嘅即系一啲比较激进嘅表达手法。咁当然我哋唔系代表认同呢个方法，但系我觉得要考虑翻佢哋嗰个背景咯。 嗱，不如我哋听听咧喺今日晏昼嘅警方记者会上面咧，系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啊，卓孝业嘅说法啦。 喺过去嘅四个月多月，暴力嘅破坏、商人放火嘅暴乱示威场面，已经变得公式化。往往都系先有一啲貌似和平嘅游行，然后就会有一批着住黑衫、蒙面嘅人四处去破坏、放火。近日甚至出现咧有土制炸弹或者系怀疑炸弹。连月嚟，呢啲暴力破坏嘅画面已经令到人非常之讨厌，市民嘅生活咧亦都受到极大嘅困扰。 記者提問的就是話，我哋嘅行動裏邊咧，都影響咗其他嘅社區人士，亦都有影響到另一間宗教團體，係聖安德烈教堂。點解警方會有一個執法行動？係因為有暴徒喺嗰度違法，有暴徒喺嗰度使用暴力，所以我哋先至需要使用武力去驅散。當我哋知道咧，顏色水係波及咗呢啲人，包括頭先我所提及嘅商鋪咧。我哋都有一一同佢哋聯繫，亦都有向佢哋咧表達協議。但我更加想咧，就係暴徒應該向香港人表達協議，因為佢毀壞咗香港好多嘅地方，亦都破壞咗我哋嘅安寧，亦都令到咧好多人生活喺恐懼裏面。 大家听到咧刚才警方嘅说法啦，咁其实除咗一啲商铺受到破坏之外咧，寻日咧都有即系根据警方所指咧，最少系有100组嘅交通灯咧失灵嘅。咁由于寻日嗰个嘅即系一啲嘅破坏咧，主要就系集中喺弥敦道即系一带嘅旺区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一啲喺油尖旺啊、广东道一带啊等等嘅即系交通灯咧唔能够正常操作。咁啊，根据我哋头先稍眼啦，再问过运输署啦，佢哋就话咧，而家仲有65组咧系未恢复运作嘅。嗱，咁今日我哋睇到嘅情况咧，就系有啲地方咧因此而出现塞车嘅，或者个交通咧系比较混乱嘅。呢啲都系咧，寻日嘅示威嘅冲击之后咧带嚟嘅后遗症。咁警方就话，即系呢啲嘅，佢哋话暴徒应该要向香港人表达协议。你又点睇，邱子勤？ 当然佢係警方口中嘅暴徒啦，大家都知道呢，佢哋即係而家就冇即係冇人一个所谓冇大台嘅情况，咁其实就冇话即係冇人一个所谓代表，有个所谓代表性係向即係市民或者一啲受影响人士道歉。咁但係都留意返呢，即係示威者当然进行一啲咁样嘅其实佢哋嘅讲法就係啲公民抗命或者希望瘫痪咗个社会运作嘅啲行为啦，咁大家一定係有人受影响嘅。或多或少啦，呢个无可置疑嘅。咁但问题系，警方个讲法咧，就即系佢即系作为一个公权力嘅机关，咁佢就认为即系如果警方要即系就住佢嗰个部署或者做法系要致歉咧，就应该示威者或者更需要向即系市民去致歉。咁呢个讲法背后咧，似乎即系将即系警方咧就等同呢个啲示威者咧。是即係假設就站在同一個平台上面，因為但問題是即係你示威者哪管你不認同他的行為啦，咁但問題是他不是公權力的機關嚟嘛，即係甚至喺警方的口中呢些是暴徒或者你是違法人士，對違法人士咁你咪即係警方的講法咪用他嗰、那個即係用合法的手段恰當的規矩底下咁你去即係進行一些嘅所謂執法的行為咯，咁但問題是而家社會上最大的不滿的地方就是警方自己即係做了很多嘅即係唔啱佢自己嘅規矩嘅一啲行為嘅執法，佢用執法就大，即係似乎執法大過天啦。就似乎就當佢用一啲即係鎮壓呢個嘅抗爭運動嘅時候咧，似乎係俾人個感覺係即係不惜任何嘅手段啊，即係亦都係即係唔需要向任何人去問責，亦都唔需要向任何人咧。是即係受到社會嘅監督嘅，咁甚至琴日我哋可能都大家都留意到嗰個清真寺嗰個事件啦，咁但係今日警方都有即係致歉啦，咁但係似乎即係我哋琴晚嗰個最快嘅時候睇到，即係警方佢只係承認佢自己係一個即係一個失誤，佢承認咗嘅，但係喺嗰個聲明最快嗰聲明裏面，佢哋都冇致歉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似乎係比即係喺個而家即係世界係講緊一個即時嘅觀感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警方做咗一個咁嘅情況，咁佢承認咗自己嘅失誤，咁其實應該盡快咧係向嗰個嘅受影響嘅單位嘅人士咧係致歉嘅。因為如果佢承認自己都失誤，佢其實冇道理唔係即時去盡快去做。咁而家有做嘅，但係嗰個時間似乎就唔理想啦。同埋我估唔係淨係講緊清真寺啦，我估過去四個月裏面，即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嘅場所，亦都唔同嘅商鋪人士都受到即係警方嘅一啲唔錯誤嘅影響。咁我覺得呢個警方係應該點做呢？咁我覺得你唔可以叫示威者道歉㗎嘛，你警方你係公權力嘅機關，你係有一個責任㗎嘛，你無論示威者做唔做有冇道歉，其實你警方都要負一個責任喺度㗎。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点睇呢？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 系， 其实我就差唔多冇 miss 过任即系咁多次嘅游行示威。咁你会见到个转变就系越来越早就要连我哋啲和平示威都要走啦。咁喺嗰个转变入面咧，譬如以前咁样啦，譬如见到人打烂玻璃吓。或者做啲好激嘅行為啊，我哋都會即係勸下佢啊，又或者去即係嘗試勸咗佢啦。咁大家都合作嘅。但係而家譬如你對人呢幾次，佢我哋一路行，我一路打，甚至乎你又見後生嘅老一輩嘅，大家到而家會拍手掌咯。咁嗰個轉變點解會咁咧？因為你火上加油啊嘛。 嗯， 係咪啊？咁你點解大家而家喂，甚至乎有啲？有啲阿婆都会揸车帮佢遮住，咁等佢剥玻璃咯。咁、你警方，你今日仲喺度讲，喂，要示威者同你道歉，喂，你系公仆嚟噶，唔好咁玻璃心啦。做错你又俾少男子气概出嚟认咗佢啦。我哋香港人都唔 expect 你去 say sorry 噶啦。你七二一，你睇你做过乜？ 佢系讲话系向香港人表达歉意，唔系话向即系警方表达歉意，系啦 吓。你觉得呢佢有啲咁玻璃心，你睇下，喂，做错你咪出嚟认咯，仲要阿林郑呢个777出嚟帮你受。 嗯。 你睇个咩援助级个散仔位出到嚟又话唔应该道歉。喂，咁你赢，咁你咩啦，你揸你陀炮嘅，你讲乜都系啦。係啊，我就算你嚟问我，我梗係话系啊，但我心底下梗係睇你唔起啦。一嚟啲炮咯， 好多谢晒啊，黄先生。不过我谂头先黄生咧系讲嗰个现象咯，就是似乎啲人系越嚟越激啊。 系啊，我觉得个问题系咧，即系警方处理一啲即系话和平嘅集会嘅申请嘅时候咧，当你拒绝佢哋时候咧，似乎令到即系成个抗争运动嗰个所谓路线之争咧，就越来越推向咗勇武派。咁我呢个系咪即系有理咧？即系值得大家谂。 啊，不过调翻转，其实社会系咪亦都应该要反思呢？而家示威者佢哋所用嘅手段系咪真系可以争取到大家想要争取嘅嘢咧？同埋喺国际上又会点样影响到个解读咧？18723翻嚟再倾。 被驳回申请上诉案件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援助级协会代表律师话，区议会候选人能够以网络宣传接触大部分选民，在警员和其家人安全受威胁之下，不需要选民的个人资料邮寄传单或者洗楼。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就表示，公开选民登记册是保持选举公平公正的做法，不认同要为此事改变法例。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向法院申请拘捕法务部前部长曹国在东洋大学任职教授的妻子，他面对10项控罪。曹国妻子主要牵涉两宗案件，包括为子女实习及升学制作虚假学历文件，以及非法参与私募基金运作，罪名包括妨碍执行公务、伪造公文、挪用公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以及违反资本市场法等。他亦都涉嫌要求证券公司职员更换个人电脑硬碟、教唆对方伪造和隐藏证据。曹国早前因为家人接受调查等丑闻缠身，辞去上任只有一个多月的法务部长职务。他当时说，改革检察机关是自己长期目标，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为此致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强烈熱帶風暴碗紅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今是明朝市區最低氣温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有关系港铁嘅消息。咁啊，港铁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嘅。西铁线元朗站关闭咗嘅，咁啊列车咧系不会停元朗站噶。机场快线方面咧，喺晚上十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嘅服务。轻铁方面啦，咁啊轻铁路线705喺天水围区咧系要改道行驶嘅，而751轻铁嘅751同埋751P 去天日方向喺坑尾村站同埋天水围站开出之后咧，就会改经天耀站。而輕鐵的751線在屯門區是不停有外站的，大家留意了，如果是搭鐵路的話。較早前新界區方面，北大嶼山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欣澳段就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了場了，不過都多車，龍尾在小河灣附近。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處，而東隧的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帶現在交通都繁忙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都系多车嘅，塞到新柳街。调翻转咧，沿住东九龙走廊去九龙城方向咧，交通都繁忙，龙尾近浙江街，咁因为多车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所以而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繁忙嘅，龙尾近翠屏南村。九龙路面方面提下大家啦，咁由尖旺区咧好多组嘅交通灯咧都未能够正常运作嘅，咁啊经过呢啲地方或者路口嘅时间咧，大家要小心同忍让啊！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嗰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洗衣街一段同埋九龙城段呢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亦都系交通繁忙，咁龙尾就去到医管局大楼，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亚加老街段都系多车，龙尾去到浸会桥面㗎啦，培正道去亚加老街方向呢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过咗公开大学，窝打老道近住何文田街嗰度咧，因为爆水管啊，喺油麻地方向嗰度对开部分嘅快线封咗路，交通都系繁忙嘅。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龙尾到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交通都系繁忙，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市中心一段同埋深井段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马大桥出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嘅污染会影响健康，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做港股佬咧，唔系净系讲冧把，咁希望亦都大家可以深入啲了解投资咯。 我老本行系教书嘅，咁啊希望教一下啲招数啊，或者一啲所有经济知识咯吓。 新人事新作风，我哋会有个新环节嘅。 咩叫阴烛？咩叫阳烛先？ 存款准备金率系一样乜东西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师傅关教授投资新世代，力九常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一，再繼續聽一聽聽眾啦，對於即係而家嗰個嘅示威者喺市面所造成破壞嘅一啲嘅睇法同埋佢哋嘅評議啦。有陳女士，你好，陳女士， 係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陳女士？ 咁我其實就即係當初六月開始咧，即係呢班示威者出嚟遊行嘅時候啦，即係大肆破壞呢個立法會啦，咁直至到現在嚟講咧，都幾個月啦。咁其實咧，我就覺得真係相當之好威脅，即係市民嘅人身安全，真係。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就算出到街，我好幾次啦，即係我星期六日放假咁出街咧，其實都好驚嘅，真係。因為係驚係一班黑衣人，即係隨時隨地攞住啲武器咧，佢哋嘅武器就係啲鐵通啊，或者係一啲破壞性嘅嘢啦，即係周圍係掘磚啊咁嗰啲，或者係攔住嗰條馬路啊咁樣，即係或者係打爛。我琴日即係出去嘅時候，我都見到佢有整爛緊嗰個地鐵上蓋嗰、那個local 啦。其實真係好不安嘅，即係嗰種心情，又好驚攞住個電話咧，唔覺意即係影嘢，佢以為我影佢咁樣，咁即係俾人哋私了咁樣。其實我即係覺得。而家佢哋所謂嘅和理非咧，我覺得已經變咗質啦，已經，即係仲差啲講句，仲衰過黑社會嘅，即係擺到明要破壞，即係甚至乎我屋企嘅360啊嗰啲咧都爛曬啊，打到咁，其實 你屋企嘅 附近有啲 唔係太明 白頭。即係附近我咧， 你屋企附近嗰啲分店 係啦，即係嗰啲360嗰啲分店，其實都俾佢哋已經即係大肆破壞，因為佢哋九龍區周圍去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好多嗰啲叫做有人出嚟支持嘅話咧，其實我係好欣賞佢哋嘅理念嘅。咁但係咧，佢哋而家出嚟嘅行為咧，已經係即係已經係成件事唔同咗咯。 好多謝曬啊，陳女士，佢認為比較質邱志勤點睇啊？ 頭先佢講。就我估本身好多嘅即系所谓勇武派人士本身都即系我觉得唔系变质啦，我似乎系即系本身成个抗争运动其实一路都有啲路线之争，觉得譬如话系咪一路坚持用和理非嘅手段，或者定系还是用一个勇武派或者将嗰、那个嘅激进手段升级嚟去施压。咁当然呢个好唔同嘅谂法。咁但问题头先我都提过就系即系喺唔同嘅路线之争嘅时候，即系警方其实点样去回应或者处理咧，其实系会影响咗嗰个嘅抗争者点样去行下一步嘅路线嘅。即系头先我讲，如果你即系用，起码你如果批准嗰个嘅游行，咁当然即系我都冇人保证到之后唔会发生暴力啦。咁但系起码你令到所谓和理非路线系能够即系有一个平台俾佢哋继续用佢哋嘅方法去做。咁头先嗰位听众打嘅讲法就系话即系似乎变咗质，似乎唔系变咗质，而系和理非。俾警方嘅一个咁嘅做法，令到佢哋被边缘化咗。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唔希望或者系唔想见到咁多嘅暴力嘅情况，咁我似乎即系好不幸地啦，即系政府嗰个嘅讲法同佢嘅做法咧系唔一致嘅。佢一方面就去谴责呢啲暴力，但系佢嘅回应同手段咧，不但止头先我讲嘅可能唔批准个游行啦，另一方面可能用一啲嘅即系过度嘅暴力即系警察嘅执法嘅问题。咁其实呢两样嘢本身就其实四个月里面我哋睇到嘅，就不断地令到勇武派嗰方面又都有更大嘅即系一个佢哋嘅理据或者佢哋嘅呢一个路线能够更站得住脚，而家都有好多嘅即系和理非嘅人士，当佢而家我连即系和平去示威都冇途径，咁我有咩即系选择咧？即系得两样，一我喺屋企唔出声咯，二咁我咪唯有认参与或者起码系认同一啲所谓勇武派嘅行为。咁其实你政府如果我谴责嗰啲暴力乜嘢性嘅，你系咪应该你嘅做法系咪应该系鼓励多啲人用和平嘅方法表达意见，而唔系令到佢哋冇方法去和平表达意见？令到佢哋赶咗佢哋去另一边咧，咁我似乎即系如果我哋谴责示威者嘅时候，似乎警方佢或者政府整个回应嘅策略啊，即系本身出咗好大嘅问题。 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要倾倾咧，系触发咗成个嘅修例事件嘅呢个触发点啊，就系陈同佳案相关嘅涉案人咧。应该是据报，应该是星期三咧就会喺香港因为洗黑钱罪咧而刑满出狱噶啦。 行驶400米之后，左转上斜路，你会见到麋鹿同野牛。 然后转右，行驶300米，你就会见到肯亚红色大象。 上车啦！一齐闯荡野外，追踪野生动物。电视节目《野外自驾游》，由考古动物学家带路，穿越森林和原野，载你观赏难得一见的大小动物。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忠君与爱国。究竟啊，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忠君这件事呢？爱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前菜呢有红卫兵怎样破四旧，大家听下刘天赐、马鼎盛和嘉宾刘兰昌讲啦。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邱志勤讲翻陈龙佳咧，佢喺香港咧被判囚咧，就系因为洗黑钱罪，咁就唔系因为佢涉嫌杀人呢个嘅罪案嘅。咁佢应该星期三咧就会出刑噶啦。咁喺上个星期五啦，就系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咧就率先咧去证实啦，就系陈龙佳愿意系喺出狱之后咧去台湾自首。佢亦都引述阿陈龙佳讲啦，就话希望咁样咧系可以令到香港而家嘅事情咧就平息啲。咁而星期六的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话咧，陈龙佳佢愿意去台湾自首咧，为呢件事系提供咗释怀同埋宽心嘅结局。嗱，我哋先唔论即系后续点样发展。如果陈龙佳佢真系能够去到台湾自首嘅，你觉得会唔会对于香港嘅局面有所缓和咧？ 咁當然即係而家嗰個陳同佳案，但我哋都好多時都會提到，即係所謂蝴蝶效應啦，即係當只係當時一個嘅即係殺人嘅事件，咁咧居然經過咁嘅大半年嘅演化，就變成咗今日一個整個針對成個即係香港政府管治，甚至即係警察嗰個權威嘅一個運動。咁去到今時今日為止，你如果即係陳同佳如果順利去到即係台灣，能夠被即係正式係進入一個司法程序，咁當然係未就會能夠令到可能即係大家關心，可能啊示威者會唔會啊減少咗對即係政府嘅不滿咧？咁我估似乎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啦，因為似乎即係個成個即係成個事件啊，即係以由最初開始，即係我估出嚟抗爭嘅人士，佢哋都未必係好關心嗰個案件。本身而係針對政府就住呢一個案件，即係佢係未利用呢個案件作為一個藉口，係即係進行所謂即係送終嗰個實際嘅效果。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能夠即係被順利地遣送去台灣，咁當然一方面其實變相即係都有個質疑嘅地方，就係話啊會唔會變相係一個所謂逃犯條例嘅2.0啦，即係話即係用香港政府用單方面就可以即係將一個人士遣去另一個地方係被審判，咁呢個係即係台灣有一個保留嘅地方啦。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做到呢件事，咁即係變相亦都即係令台灣同香港嗰個嘅關係係有一唔同咗嘅地方。特別即係台灣特別好強調嗰個即係嗰個地位嘅對等啊、尊嚴嗰個問題。咁你如果能夠順利遣送過去，咁就可能有一個影響。 嗱，不過亦都要咁講啦，陳同佳咧，如果佢放佢出嚟咧，其實佢喺香港所犯嘅罪嘅刑事嘅懲處咧已經完結咗噶啦，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大罪之身噶啦，喺香港嚟講啊，喺香港嚇，如果以洗黑錢罪嚟講，咁所以其實亦都係佢就話係自愿去台灣啦，咁所以係唔係即係由香港個角度、香港政府嘅角度嚟睇，係咪遣送咧？似乎呢個就係由台灣嘅角度嚟睇啦。咁但係咧都要睇下究竟佢係咪能夠順利去到台灣嘅，因為首先咧就係星期五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咧係發咗一份嘅聲明，除了是說確認行政長官收到陳同佳的信，說自愿去台灣就住他的涉嫌殺人案自首之外，也都再重申就是香港律政司並無足以控告陳同佳在台灣涉嫌殺人的證據，也都說香港法庭是並沒有一個管轄權的。但是到了星期六，台灣的法務部又再發表聲明，就反駁說香港司法機關對台灣殺人案沒有管轄權的說法，就說他是因為犯了罪 罪咧，包括侵害人身条例啊、防止贿赂条例等咧，呢啲系属于跨境嘅行为，系有域外管辖嘅规定嘅。咁连台湾嘅蔡英文总统亦都话啦，即系佢亦都系再重申啦，案件不论咧喺台湾定系香港审理咧，双方之间嘅司法互助咧系好重要嘅。咁跟住咧，亦都再特区政府亦都即系再发咗一个嘅声明啦，就系寻日嘅就话有关于陈同佳系话被自首甚至系涉及政治操作呢个指控咧系完全失实，并且系一再话咧喺香港系冇足够证据咧控告佢洗黑钱以外嘅其他罪名，包括就系企图谋杀或者所谓蓄意计划杀人罪。咁但系今朝早即系台湾嘅内政部长徐国勇咧又话，即系两地咧必须要有司法互助协定咧，先至能够根据咧犯罪地审判嘅。咁亦都咧跟住今日我哋头先都睇到啦，就系台湾个方面咧，亦都再有记者会啦举行咗。咁亦都系即系法务部嗰度亦都系一再重申咧，其实呢个嘅事件咧嘅处理上面咧，台湾有唔同嘅睇法。嗱，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分析咧？咁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保安局嘅前局长叶刘淑仪嘅，叶太你好。 你好， 系嗱，似乎咧而家系香港同埋台湾咧就住司法协助嗰个问题咧，都有一啲嘅争拗同埋唔同嘅睇法。其实你睇起上嚟，即系香港同台湾个方面喺处理陈同佳案，香港有冇可能系透过一啲嘅即系司法协助协助，然之后就将阿陈同佳可以将佢带去台湾咁样嘅咧？ 嗱，首先咧，台湾当局夹硬话我哋有域外管辖权咧，系完全唔正確，扭曲普通法制度啊！你可以問下大律師公會啊，我哋呢啲企圖謀殺啊、侵害人身嘅罪，係的而且確冇域外管轄權噶嘛。曾經有個公民黨嘅議員楊岳橋話過，修改條例有追訴權力，呢個違反人權法嘅。人權法講到明咧，我哋唔可以立任何法係令過往一啲唔係犯法嘅嘢變咗犯法嘅，所以都唔可能嘅。咁啊，你去问下大律师公会有冇可能啊？叫大律师公会澄清，绝对冇可能。你就算唔信特区政府咧，咁问大律师公会，你书面问佢啊。我哋呢啲即系伤害人身罪呢啲系冇域外管辖权，非常清楚。 系 咁，台湾咧完全系政治操作，佢即系逼我哋同佢做个刑事司法协定，佢先至肯收人咁。 系 咁咧，对陈同佳嚟讲系好不人道嘅。系嘛？因为佢心理上咧已经接受咗去自首啦，系嘛？其实佢留喺香港都好惨，系嘛？咁大嘅压力，佢宁愿话对佢嚟讲，相信佢接受咗管牧师建议啦，心安理得佢接受刑罚。但而家台湾咧就将佢当系个皮球咁。咁至于香港咧，无论回归前后啊，基于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吓，港英年代我哋嘅官员。都唔同佢个官员有正式接触嘅，基于我哋国家系一国政策，我可以话俾你知，我做工业处长嗰阵，想用工业委员会主席身份去参观新竹科学园啊，当时港英嘅政治顾问都唔俾我去啊，就基于一国嘅原则，唔会同台湾有正式嘅交往或者正式嘅协议，所以佢系强人所难。讲得难听啲就发烂渣。 嗱，但系叶太啊，头先我哋睇到咧，就系台湾嘅法务部长蔡清祥啦，佢又举行记者会啦。咁佢提出咗三点嘅，除咗头先你所讲到嘅嗰个司法管辖权嘅问题上面咧，咁佢亦都有一个嘅睇法，佢就话应该咧系由香港法院咧裁定咧系冇管辖权嘅。咁然之后佢哋就愿意针对呢件案件咧，同香港政府讨论后续，可唔可以咁样嘅咧？即系由法院去裁定 吓。法院又唔系諮詢機構，明明呢個條例好清晰，係冇域外管轄權，點解要法院裁決啫？冇可能噶嘛，係咪？ 所以呢啲又強人所難咯。 但係台灣係，但係台灣咧，因為我哋留意到佢其實上個星期四已經有一個說法㗎啦，就話香港嗰方面咧係可能係掌握咗一啲嘅證據嘅，就係講佢喺香港咧預謀犯案，咁所以認為咧就係香港就係並非冇管轄權嘅。呢個係台灣陸委會星期四嘅時候 講，佢都唔係普通法嘅管轄區。佢邊度屬普通法？即係我哋只係普通法管轄區啊嘛。如果我哋可以檢控佢，早就檢控咗佢啦。使乜搞到要修改條例咁大件事？ 嗯，係 嘛？ 係 嘛？ 咁所以你都係覺得即係而家台灣嗰方面係 完全 係 政治操作，係即係玩嘢。 嗱， 佢 亦都話會係組成咧一個專案小組，同香港方面處理司法互助事宜，並提出方案。你覺得由呢個方向去盡快去處理到件事咧？ 啦，基於佢係中國嘅一部分，回歸前後，我哋都唔同佢有任何正式嘅協議或者正式官方嘅接觸噶嘛。唔係點解佢香港淨係得個咩話嗰啲叫做咩旅行社咁喺度嚇？点解美国喺台湾有冇 consulate， 净系有个台湾研究所吓 ，American Institute Taiwan 啦？呢啲系基于佢嘅身份啊嘛，佢系中国嘅一部分嚟噶嘛，我哋唔会同另一个啊，我当佢省又好，未来特区又好，我唔会同佢签个协议噶嘛。 即系就算系透过策进会呢啲机制，亦都冇可能做到嘅。 冇可能唔会做到嘅，我哋就系其实一个方法。咁咪你唔收陳同佳係嘛？咁你係對佢好不人道嘅處理咯，係嘛？嚇！咁啊，如果你話陳同佳要同佢玩嘅，不過相信佢唔係咁嘅人啦，我咪買張機票去睇你點處理我咯，咁咪當佢人頭咯。 咁但係其實台灣都可以唔俾佢入境嘅喎，而家嘅情況之下。 咁當然啦，當然啦。 咁如果唔入境就即係件事就冇辦法處理到啦。 佢係對唔住姓潘嗰家人。亦都系對陳同佳好不人道嘅處理，因為人哋已經誠心悔過，預備入去自首嘅啦，係嘛？咁你而家又唔要佢，咁對佢都係一種打擊嚟噶嘛？係咪？ 嗯， 咁佢留喺香港其實都好痛苦噶。 你睇起上嚟咧，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台灣係咪有選舉嘅因素嘅考慮咧？ 絕對係啦，甚至我哋自從蘇麗出咗事。佢多次批評香港一國兩制唔成功，係嘛？唔適用於台灣呢啲冚唪都係呢個蔡英文政府嘅選舉嘅操作嚟嘅。 嗯， 佢對香港嘅修例運動嘅影響相信都好大，因為我哋嗰啲示威人士啲遍地開花、佔境、佔領立法會都係抄襲台灣。 嗯，但系亦都有啲人質疑咧，今次嘅事件上面咧，即系陳同佳去台灣，亦都係背後有一啲嘅政治考慮，可以為香港特區政府咧減緩一啲嘅壓力。你點睇啊？ 我唔覺得有咩減緩壓力喎，相反有啲人話早知可以揾牧師勸到佢就唔使修例啦，咁係咪？你點減點樣？我唔信特區政府有本事勸服到佢啦。系嘛？如果神職人員，如果早知一個神職人員勸到佢啊，就唔使修改條例啦。 嗯，嚇。咁而家其實特區政府，你覺得仲有冇嘢可以做咧？ 睇唔到有咩可以做啦，系咪？ 系就等台灣嗰方面去處理。 啊、 多謝曬你，葉劉淑儀，係唔該曬，係葉劉淑儀係曾經擔任過保安局局長啦。咁似乎邱志勤有葉太嘅說法咧，香港無計可施。 似乎頭先佢阿葉太都提出咗重點啊，就係本身呢一個行為咧，究竟有冇協定？大家其實反映緊究竟台灣確唔確認呢個所謂一中嘅原則？即係其實呢、這個佢接受或者唔接受，其實係背後係有呢一個咁嘅假設後面嘅，即係所以。令到呢件事非常之困难。 187231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朝早親自到九龍清真寺與教長會面，為昨日水炮車射中清真寺致歉。清真寺代表接受道歉。 林郑月娥之后透过新闻稿话，穆斯林社群视香港为家，为崇尚多元、包容、共融和开放的社会作出贡献，感谢伊斯兰教领袖在近月社会出现纷争的时候呼吁市民和信众保持冷静和团结。警方在记者会解释，使用水炮车前有作出多次警告，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又说射水决定由车内一名警署警长职级人员作出，但对方要考虑很多因素，不认为要将责任完全放在他身上，而追究谁要停职都无补于事。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认为，暴徒更加应该向市民道歉。印度协会前主席毛汉昨日在清真寺被水炮车喷出的蓝色水射中，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当时附近没有示威者，他本身没有戴口罩和雨伞，亦不是穿着黑色衣服，只是在寺外和几个人聊天，不明白为什么警方向他发射水炮。毛汉形容当时他被蓝色水剂射中，全身感觉好像着了火。73岁的毛汉批评警方执法时蒙面，又不展示委任证，担心香港现时无王法。容乐会总干事张凤美认为，警方向清真寺发射水炮是不跟指引和滥权，即使当局道歉亦都不足够。张凤美说，有穆斯林都打算就事件投诉。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令禁止选举登记主任向公众和区议会候选人披露选民个人资料和选民登记册，以免警员及其家人因此遭报复或者伤害。援助级协会上周五就临时禁制令被驳回申请上诉，案件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援助级协会代表律师说，区议会候选人能够以网络宣传接触大部分选民，在警员及其家人安全受威胁之下，不需要选民的个人资料、邮寄、传单或者洗楼。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就表示，公开选民登记册是保持选举公平公正的做法，不认同要为此事改变法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希望国会议员就新脱欧协议投票的时候，简单表达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意向，又说不能够容许他早前按国会法案送交欧盟寻求推迟脱欧期限的信件，导致国会延迟表决脱欧协议。报道说，英国政府计划在当地星期一再次带脱欧协议闯关，不过是否付诸表决由下议院议长帕尔勤决定，他可以基于同一份协议不能够连续审议两次而不批准辩论和表决。英国国会上星期六通过修正案，要求政府先完成脱欧协议中相关内容的立法程序，再将协议本身提交国会表决，实际上是迫使约翰逊去信欧盟寻求再次推迟脱欧。约翰逊按法例要求去信欧盟，但没有签名。欧盟正研究如何回应英国的要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轻铁服务。由于预计会有公众活动，轻铁路线610、614、615同埋761P 系维持12至20分钟一班车。咁就系轻铁路线610、614、615同埋761P， 而家咧系维持12至20分钟一班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是接近隧道口比较多车些少，但是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还是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车多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上香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依然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队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部分交通灯是未能够正常运作，多处都是挤塞的，揸车朋友和行人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要留意安全。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是慢车的，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医管局大楼。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那段都是比较多车些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依然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美田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哇 ，Vicky， 你今个星期健康速度教人练旋风腿啊！ 旋风腿，哎呀，唔系旋风腿啊，系旋风球啊！ 哎呀，咪又系旋风，咁有咩分别啫？ 想知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嘅健康速度，我 Vicky 同旋风球教练佳 Sir 教大家点玩呢一种新兴运动，记住听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陈同佳佢表示咧系愿意喺出狱之后咧就去台湾咧自首嘅。咁但系台湾咧对于究竟系咪即系俾佢入去台湾同埋接受佢嘅自首咧，似乎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睇法啦。咁样咁特别头先啊，邱子勤就提到啦呢个一中嘅原则，因为叶刘淑仪就讲到，即系司法协助嘅背后咧，亦都系涉及到你究竟系讲紧台湾系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即系中国嘅一部分咁样啊嘛。咁所以如果呢个原则唔能够建立嘅时候，咁就即系倾唔到嗰、那个冇理由做到一个嘅司法协助，因为其实大家系一国嚟噶嘛。 系啊，所以头先叶刘讲法就好清楚确认咗一样嘢，就系顾之然就系、是即系台湾拒绝接收，咁当然有一个即系考虑，政治考虑里面，即系涉及究竟台湾嗰个嘅即系政治地位嘅问题。咁亦都调翻转，就系如果用翻而家嗰个框架底下，即系香港政府提出嗰个框架底下，即系用一个咁嘅形式。如果台湾接受，其实变相咧，即系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即系香港政府做到一样嘢，就系、是、令到台湾变相确认咗佢自己系即系承认咗系一国嘅一部分。咁所以令到其实即系调翻转，台湾拒绝接收系有一个政治考虑里面，但系调翻转，即系香港政府而家咁样做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咁样嘅政治效果，即系令到台湾变相咧。佢係即係矮化咗台灣嗰個政治地位嘅，即使你可能即係你對一中嗰個問題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但係即係效果上嚟講咧， 就會令到即台灣嗰個政治地位係有矮化嘅效果。咁當然在台灣嗰個問題就即當然呢個非常之敏感啦。所以台灣去即係喺成個案件或者過去即台港之間有咁多嘅來往，但係咁多年頭先阿葉劉都提出咗啦，就係即唔好話去到司法呢個嘅互相遣送嘅問題啦，去到甚至佢可能一啲經貿嘅一啲嘅安排即都。即係都有一定嘅限制，咁你可以提到，可以睇到就係話台港嗰個關係其實嗰個敏感性或者複雜性咧，就即係遠遠超過我哋想象。即係大家當然可能好即係良即係好人嘅諗啊，即係有人涉嫌殺咗人，應該去翻個地方受審。咁但係即係我估即係現實世界咧，就比我哋即係諗得比較複，即係實際上再複雜好多。即係背後當你接受或者唔接受咧。背后都是隐含住一个政治的一个嘅效果喺度嘅。 头先讲到咧嗰个政治考量啦，咁大家都知即系台湾咧将会举行总统选举啦，咁所以咧其实国民党同埋民进党两个嘅党派咧个态度啊喺呢件案件上面咧就相当之不同啦。嗱，譬如咧就系头先都讲过啦，就系台湾嘅法务部部长咧，佢哋开咗记者会啦，依然系即系认为咧，其实香港个方面系唔系真系冇办法处理到呢种。嘅案件咧，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啦。另外咧，就系呢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啊，亦都话咧系特首林郑月娥背后就系中国。过去咧都唔理会台湾咧，一再要求司法互助，咁啊质疑咧而家企图咧将个疑犯送嚟台湾咧系合理化呢个送中，呢个就系阿苏贞昌佢今日嘅说法啦。咁另外咧，国民党嗰方面咧嘅说法又好唔同喎。嗱，譬如咧就系国民党嘅即系佢哋嘅前嘅总统啦吓，阿马英九啊，即系台湾嘅前总统马英九啊，佢又质疑咧蔡英文政府咧系阉割司法管辖权，而国民党而家嘅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咧就批评咧蔡英文政府咧系拒绝啊陈同佳去台湾投案嘅，即系亦都系加以批评啦。咁甚至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就话，如果咧吓、啊、即系阿陈同佳咧嚟到投案咧系捍卫咗一个嘅司法主权添吓。即係佢有咁講。 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講呢一個嘅即係主權問題，當然非常之重要。對台灣嚟講，大家明白嗰個敏感性啦。即係如果佢即係台灣嗰個嘅立場就係要求即係同台港之間有一個所謂即係呢個刑事嘅司法即係互助嘅協定。咁但係呢個其實背後假設就係話，即係台港或者香港作為即係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喺法律上一部分。咁如果訂立呢個協定，即係話即係喺台灣嘅立場就係有兩岸。对等嗰个假设喺入面，但如果我哋唔台湾唔系喺呢个协定底下都接受咧，其实即系佢放弃咗台湾同即系对岸之间嗰个地位对等嗰个咁嘅假设喺后面。咁当然可以理解，就我估唔净止讲紧个即系政治或者选举嗰个嘅考虑嗰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最近当然蔡英文嗰个民望有反弹，咁但系似乎都系直接系即系唔系讲紧陈同佳案嗰个本身嘅问题，而系即系过去嗰四个月以来，即系香港政府点样去处理嗰个反修例运动嗰个嘅手法，或者嘅警方嗰个嘅即系濫用權力，咁呢個令到即係台灣社會對於一國兩制咧嗰個信心大即係都破咗產啦。其實都咁令到即係蔡英文有一個嘅即係個民望有所上升啦。咁但係似乎陳同佳案自己本身咧就未必太即係對蔡英文好有利。咁但係你明白即係蔡英文作為即係民進黨政府，當然佢哋會對於台灣嗰個嘅政治地位問題咧。即係我估係一個民進黨重要其中一個原則嚟嘅，就係點樣去理解台灣嗰個嘅主權或者地位問題。咁但係呢一樣對民進黨政府其實係即係好難去有讓步嘅地方，特別係咧其實呢件事咧，即係陳同佳自己本身，如果佢自己係個人一個身份啊，即係冇。被涉及到香港政府底下，佢自己去台湾系即系去即系接受呢个嘅审讯，咁佢可能系即系有一个出路嘅。咁但系问题而家个情况就系、是香港政府咧，即系喺呢个过程里面有咗一个角色啊嘛，即系变成咗就系、是、即系呢个就唔系纯粹陈同佳自己个人嘅行为，而家变成咗会唔会系香港政府涉及咗里面，就变成咗政府嘅行为。其实呢件事如果自己静静低地过去，可能台湾会接受嘅。但问题当 即係管浩明，即係佢亦都有一個即係政協嘅身份啦，亦都似乎阿陳同佳似乎我哋而家暫時睇到嘅資料就是、要求可能政府香港政府有定嘅協助。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成咗佢去台灣唔係一個個人行為，就變成咗政府嘅行為。咁呢個就令到件事情咧就複雜咗。就是、我估呢、這個當然啦，我冇人知道，如果佢冇揾過政府底下，佢自己出咗獄就。即係低調地去咗台灣，台灣會接受我唔清楚，但似乎而家即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當香港政府有咗個角色喺裡面咧。就會影響咗頭先我所講嘅，即係台灣地位問題啦。 啊，陳同佳就係寫咗封信俾行政長官嘅，因為根據政府嘅新聞公佈咧，禮拜五嘅新聞公佈咧，就話行政長官喺星期五咧就收到咧陳同佳嘅來信，表示已經決定咧刑滿之後咧就佢涉嫌嘅殺人案去台灣自首，並且請特區政府協助安排相關手續。嗱、啊，究竟呢件事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入邊那個政治嘅問題當然都相當之多，即係各方有各自嘅考量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放翻喺香港嚟講，如果陳同佳能夠去到台灣做到一個即係自首也好，即係投案也好，咁亦都會唔會為香港而家嘅情況帶嚟一個寬鬆嘅環境呢？電話號碼187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精明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香港人的主粮不外乎粥粉面饭，不过只是中式面条其实都有很多种类和烹调方法。星期二香港食品科技协会合作系列就会讲下香港中式面条的特色和发展。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人人都想有个安乐窝。 买一手楼有咩特别嘢要注意呢？ 睇啱地点、大细，然后俾钱咪搞掂咯。 冇咁简单。想知多啲买一手住宅物业嘅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三嘅手下流程全新环节《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除咗得到买一手楼嘅资讯，仲有游戏玩，有机会攞到丰富嘅奖品噶。 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香港电台第一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咁啊，頭先都提到啦，就係韓國瑜啊，高雄市長啊，咁佢而家參選緊即係呢個總統嘅選舉啊嘛。咁佢有説法就係話，當選之後咧，馬上會接收陳同佳過嚟嘅。咁但係究竟當中又會涉及到啲乜嘢嘅法律考量咧？嗱，電話旁邊咧，不如我哋又請嚟一位係熟悉台灣法律嘅法律界人士啊，係楊先恆律師嘅。你好，楊先恆。 是大家好。 是嗱，咁啊，不如先讲讲喺台湾刑法上面咧，其实投案同自首有啲乜嘢分别咧？因为陈同佳佢哋就话系想自首嘛，咁但系记得咧，台湾好早就话咧，佢只能够系作为一个投案嘅啫，就唔能够作为一个自首嘅。那个分别系点样啊？ 其实咧，自首咧就系话，通常就系有关嘅呢个刑事案件咧，发生咗之后仲未俾人发觉嘅。 嗯， 咁而自己走去警局招应啊，咁就叫做自首啦。咁而家咧呢、這个 case 咧，譬如话而家俾人发现咗，又俾人通缉嘅，咁呢个咧系明显系唔符合所谓嘅自首呢个条件嘅。咁投案啦，投案咧就系、是、即系调翻转啦，就系、是、犯罪行为俾人哋发现咗啦，通缉，咁自己咧即系叫做走去招应啊嘛，投案啦咁样。 嗯，咁但系投案同自首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判刑嘅咧？ 其实呢个我谂系法官佢自己考量啦，吓呢样嘢就多少都会考量嘅，即系当事人佢自己有冇一个忏悔都会考量在内嘅。 嗯，即系譬如有一啲嘅人士，如果佢话投案咁，但系我希望唔判死刑，因为如果根据台湾嘅刑法系有死刑存在噶嘛。咁其實係咪可以咁樣去要求個法官㗎？ 可以咁要求嘅，只不過法官佢接納就係另外一件事咁樣嘅。 咁過去台灣嘅呢個死刑宣判嘅呢個囚犯當然都唔少嘅，只不過過去呢亦都係因為呢個人權嘅問題啦，下面歐洲嘅人權呢個壓力啦，和台灣本地嘅壓力啦，有即係雖然係判咗死刑嘅囚犯，但係呢就好少話真係去執行咁樣，或者係偶然某啲案件呢佢係執行，但係執行係少嘅。 嗯，系嗱，而家台湾亦都有个说法啦，就系话佢会系对啲相关人员咧采取入境管制。咁呢个系咪真系意味可能系譬如唔俾入台证，即系相关某一啲嘅人士，咁令到佢系冇办法投案嘅咧？ 其实咧，因为而家香港人去台湾嘅话都好方便啦，因为就办呢个网签吓，即系上网之前吓，起飞前即系坐飞机之前。即係上網去申請嗰個網簽，另外一個就係去到當地， 落地簽證， 落地簽證咁亦都係可以嘅。咁就其實因為而家係一個通緝犯啦，通緝犯呢個情況咧，喺台灣嘅每一位警察即使包括埋喺呢個機場入邊嘅警察咧，都係有個職責咧，有個法律嘅責任咧，係見到通緝犯咧就要即刻捉嘅。 嗯。 嗰种情况嘅， 见到通缉犯就即刻捉，系咪即系理论上？其实如果佢系打算去办落地签证嘅时候，其实佢一去咗台湾嘅机场，基本上已经可以俾人逮捕噶啦，系咪啊？ 原则上系嘅， 吓咁但系 当然咧，佢话俾人听，佢嘅身份啊。 是，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譬如台湾的那方面呢譬如可能是航空公司就说即是这个人呢就摆在名单上面，就我不会给他入境的了，这样那就可以拒绝他去乘搭这个飞机去台湾呢？ 那香港航空公司当然是可以载他过去啦。那至于当地去到那边的执法机关他执不执法呢，我答唔到你啦，即系呢个选择权系佢自己手上嘅啫。 明白， 即系所谓审判权、那个管辖权，佢自己想执行嘅，咁呢个就佢哋自己决定啦呢样嘢。 明白。嗱，另外就关于即系两地嗰个法制问题啦，因为台湾嘅司法部嘅声明咧，佢就话啊嘛，案件嘅加害者同被害者咧都系香港居民嚟嘅，咁亦都系话预谋犯案地咧喺香港。港方咧應該有司法管轄權，但係香港方面就話咧，港府喺台灣咧係冇司法管轄權，係唔能夠就住陳同佳喺台灣犯咗嘅罪行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查嘅。其實點解兩者會咁唔同嘅咧？ 當然啦，我哋首先需要了解啦，兩地呢個司法制度係咪有唔同嚇？事實上咧，兩地嘅制度咧係好大嘅唔同嘅。雖然咧，我哋去台灣係個半鐘頭飛機啊，但係事實上兩地嘅司法制度咧係好大差異嘅。咁香港咧係個司法制度咧係呢個英美嘅普通法。咁香港嘅法庭咧，對於一件刑事案件咧，係咪有呢個司法嘅管轄權咧？需要睇兩個好重要嘅因素。咁第一咧就係嗰個犯罪意圖。第二个咧就是犯罪行为。咁当呢个犯罪意图同犯罪行为同时喺香港发生嘅时候咧，香港嘅法庭就有得管啦，有可以审判嘅。但系咧，如果净系有犯罪意图，而呢个犯罪行为咧唔喺香港发生的，咁嘅情况之下咧，除非喺呢个香港嘅461章。第461章嘅呢个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入边，有讲明某啲嘅罪行，法庭系有管辖权嘅话咧，香港法庭先至有管辖权。而家因为呢个条例入边咧系冇，所以香港系冇管辖权。亦都系因为呢个条例入边系冇呢个谋杀呢一个嘅呢个罪行，即系冇列明呢样嘢，所以香港法庭系我冇能做，我冇得做咁样嘅。咁至於台灣單方面嗰邊認定話香港有管轄權啦，我相信可能台灣對於香港嘅司法制度即係唔係咁了解啦，或者係正確唔係咁正確啦，即係唔係咁正確去了解呢樣嘢嘅。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去理解、除非呢有人他在香港、除了有那个的意图之外，他真的做了一些策划的实质的具体行为的，譬如他的空气可能是在香港买、等等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才会有机会香港可以管辖到呢？ 香港的空气问题刚才已提到了，就是说那个所谓的犯罪行为不是香港，即是你杀人这件事你不是香港发生的嘛。你不是香港发生的嘛。你在香港买，你说买劫，买这个买刀，买这个其他的譬如说空气的。那这些纯粹都是在这个整个刑事案件一个资讯性的一个作用。即是我相信呢，同埋我都相信就是说当陈生他再次入境的时候，假设被台湾那边是逮捕了之后呢，检控方台湾检控方亦都会再同佢落口供㗎嘛。 嗯。 係咪，即係我觉得佢系自己本身会有一套口供啊，咁佢去做以佢嗰份口供为依归嘅。咁做同埋再加上有一样嘢，就话香港嘅文件到底喺台湾可唔可以直接使用。 嗯。 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有啲文件呢、即係譬如话我攞去台湾用嘅话，唔可以直接攞去台湾用㗎嘛，要经过一轮嘅程序㗎嘛。 嗯。 是吧，咁样。所以喺口供方面嚟讲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嚟讲，实质上面嘅意即係个意义唔係太大。因为嗰个杀人嘅事实喺台湾。 局 劫我相信而家係台湾嗰、个即係死者亦都係台湾。咁呢啲一连串嘅成个犯罪嘅嗰个事实都係直接都係台湾。所以喺台湾方面直接起诉呢係最方便同埋最容易嘅。 嗯，在你睇嚟咧，因为台湾嘅法务部长蔡清祥佢就话啦，应该由香港法院裁定冇管辖权先咁样。呢样嘢系咪喺香港法制入边亦都唔能够成立到咧？ 嗱，因为有时有啲嘢咧就系、香港本身冇嘅呢个 system， 冇嘅呢个制度，你叫香港去做一个，即系冇一个，即系香港本身冇一个 system 去做呢样嘢，但系你叫香港去做一样嘢出嚟。咁其實係即係呢個係同呢個 legal concept， 即係嗰個 practice， 即係同呢個法律實務上面咧，大家唔同嘅理解嘅。 嚇、 譬如話台灣好多譬如香港有做宣誓嘅呢樣嘢，台灣係冇宣誓呢樣嘢嘅喎。 嗯， 係嘛？咁我假設我叫某某人去做宣誓，喺台灣做宣誓，咁喺香港可以接受到嘅。 嗯， 咁如果台灣係冇做宣誓，即係大家制度上面唔同而要對方去 produce 去出示一啲嘢嘅話咧，咁我都唔知點嘔出嚟啊呢樣嘢。 明白。 係，我想問一下，如果而家即係台方就要求一個司法互助啦，咁但係如果冇呢個情況底下，即係陳同佳用唔知用咩方法去咗台灣被審啦，咁會唔會影響咗陳同佳喺台灣嗰個法院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喺個審判過程裡面，即係佢嗰個公義咧，即係佢個程序可能會唔會因為冇咗呢樣嘢而影響咗佢會唔會獲得一個公平嘅審訊咧？ 香港同台湾之间嘅呢一个所谓互助啦，其实不嬲都有嘅，不嬲都有嘅。虽然大家系冇协议、冇签过任何嘅所谓官方或正式嘅文件，即系互相帮助，但系咧，大家咧即系大家默契人，互相都系有做嘅。譬如话举个例子啦，譬如话有香港人喺香港犯咗个犯罪，比如话贩毒嘅，咁啊着草去咗台湾咁样。咁台湾通常咧即系会咧，佢系用咩方法咧？就话哦，呢个香港人咧，佢因为佢着草台湾嘛，肯定系逗留台湾噶啦，系咪？咁佢逗留一定超过一段时间嘅，咁台湾咧就会用呢一个违反逗留期限呢个条件， 就将佢送翻嚟啦。 呢个系啦，就而唔系因应香港。譬如话香港警方要求就话，佢系贩毒嘅，麻烦即系根据香港检控嘅呢个控罪罪名咧，将呢个人遣返嘅。 系，所以其实系可以用另外啲方法咧去处理嘅。多谢晒你啊，杨先腾，唔该晒。杨先腾系好熟悉台湾法律嘅一位香港执业律师，睇嚟政治因素居多。 系啊，因为本身系啲对政府嚟讲系啲好原则性嘅问题，咁我估系远比即系陈同佳即系有冇杀人或者嗰个嘅系复杂好多。 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